我们不过是各自转动的星球，拥抱着永恒的空洞。就当做你的离去起不了作用，我的心还完整的像一个黑洞，深深的把你吸附在无边宇宙，一抬起头就能够看见你依然为我闪烁。走不出的路口，一个人瞬间淹没在人群中寂寞的 在这里，每天下午五点到七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白燕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醉小雨，逃价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猴。 欢迎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每周一的晚上来到我们的潮流梦工厂之左右巡航，我们的旅行单元来了。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大家好，我是苗山。 那么今天呢，要跟各位我们的听友还有网友们去分享一下有想法的旅行。 哦， 什么叫做有想法的旅行呢？重点在于这个最后一个字儿，叫做法。 啊， 就是法式的法。 哦，你怪不容易的，小航。 对对对对，我们要凹这个话题哈，没，我们很尊重这个话题，因为其实有想法的旅行怪不容易的。其实之前我们也聊过法国，那今天为什么要再次去聊法国呢？是事出有因。 哦，因为我自己上了两个礼拜班嘛。 哎，对，因为这个我也正好是这个在这两个星期期间哈，也是去了一下这个法国，感受了一把这个可以说是玩的不太一样的这样的一种法国的体验。 我这边天气不错，你那边还好吗？ 我那边天气就是时雨时晴，但是我发现其实啊，这个在雨中游法国也是有另外的一番味道。因为很多人都会说啊，去法国无非就是转转这个时尚之都的大巴黎哈，完了以后呢，再去一趟深度点的，走一下什么尼斯、戛纳、普罗旺斯 啊，南法什么的， 哎，对对对，看看蔚蓝海岸是吧哈？再深度一点，来趟什么酒庄旅行是吧？无论东线还是西线哈，那其实可以再深度一点，我们可以按照不同的大区去走。那么这回我们就是走进了法国西部，或者说是西北部，应该说正西部地区。这个地方就是挨着法国叫做拉芒什海峡沿岸地区，换句话讲也被称为英吉利海峡。这个地方我们到访了一下布列塔尼大区和诺曼底大区，游走一下相关的这个古城啊、小镇啊，探索了一下这个非常著名的圣米歇尔山啊等等等等。 哦，其实跟我们印象里法国的印象是不太一样的。很多人去法国可能就去巴黎享受一下浪漫，然后去南法享受普罗旺斯大片踏遍的花田。但这次我看啊，你同行小伙伴发的照片了，感觉这个看上去不像法国，说实话 真的有点不太让我们想象到这个意念中的法国是这样子的。所以今天厉害了，我们也除了要跟朋友们分享一下我们这样次行程之外呢，还请到了一位特别来宾，他也是我们这个法国旅游的大咖啊。来欢迎一下法国旅游发展署的李小楼。你好，小楼。 Hello， 大家好，我也是那个同行的小伙伴。 对对对，主要呢说呢，这个小楼哈，今天跟我们俩穿的算是半情侣衣。 哦， 对， 同品牌， 对，很有意思，很有默契啊。对， 其实我也算跟他搭上一半，都是条吗？ 你这个豹纹条有点稀碎，感觉 是。我这是斑马条。 哦，再见。人家还叫斑马条呢哈，是不是？但人家叫水手服。 对， 一会儿我们来说这个水手服到底怎么回事哈。 我怎么不斑马？ 你长得像。脸长还是 好的，如果大家想看到我们的话，也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然后左下角直播间点进来就看见我们了。同时您关注我们不白关注。 有的是好消息。 是，这个好消息啊，特别的好哈。首先啊，我们尤其是 扒开面前的纸， 球友们有福气了。那是因为呢，我们可以一边看球说球，同时还可以能够一边吃着小龙虾，一边看足球世界杯。这夏日炎炎，咱们呢可以在6月14号到7月15号期间，搜索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每天将会抽取由每日优先提供的加热即食的爆料马小一份。怕堵车，不想排队，每日优先24小时配送服务上线，全品类都可以配送啊，非常的厉害。大概呢就是和1.5块一只这么大，这么多，每只大概是和手掌这么大个啊，非常好的一只龙虾。 基本上就是我觉得吃就吃个安心嘛，对不对？尤其在世界杯期间，可能暴饮暴食的朋友比较多，所以吃的时候干净， 没错， 卫生很重要。 那当然呢，除此之外呢，我们6月26号就是明儿个啊，咱们北京青年广播呢台庆一周年当天，我们也准备了砸金蛋的活动。你喜不喜欢砸金蛋呢？这里面不仅有我们的美味小龙虾霸王餐兑换券，还有很多的精美礼品。特别要强调一下，我们砸金蛋的一等奖就是由中青旅耀月提供的全球极致之旅，那就是大溪地5晚8天自由行，免费给您拿走。 夏日海边狂欢， 这还是法术的 发售。 对，那这样的一个邀约新旅行呢，能够我们来去期待一下，体验一把豪华的质感啊。那我们还有三重惊喜和福利，就是我们开播一周年之际呢，我们也不光有线上的砸金蛋抽奖活动，我们明天还要跟您去在线下，我们要做一些活动了，要一块做蛋糕看电影，有美女主持人化身蛋糕制作师。你看我读这句话的时候特别的没有情绪，因为没有我，对，美女主持人并不、 哦、我想多了。我其实 你去吗？请问 我去啊。 哦，那好， 不是，所以我才想多了。我以为你念的时候不是特别踏实，是因为哪里美？ 我身后这些个四位照片的主持人女性哈，这个 除了你都 不是。如果给我个人镜头的话，应该只能看见我身后有四位女生， 对， 他们四位颜值在照片里还是不错的。对， 我一个从来不怎么化妆就直播的人， 今天居然戴美瞳了。 我对，是因为没化妆没画眼影，这不是 哦，好嘞， 效果吗？ 来来来，那做蛋糕之外，我们还要这个有特别放映厅，要跟您呢去看一部关于青春回忆的电影。我们也会准备更多的丰富的抽奖活动，等待您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来参与更多的我们的线上线下的互动，来一起祝愿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生日快乐，一周岁 Happy birthday to me。 加点外衣， 我 Happy Birthday to 982来，这个我们还是赶紧开始节目哈。对， 好， 这个口播结束了之后，我们还是非常非常要诚恳的跟您去引荐一下我们的这个小罗同学，因为他今天呢算是给我们的带团之人领队啊，要领着我们先走进这个布列塔尼大区，然后我们一会儿呢再跟朋友们分享诺曼底大区，然后我们再来跟您去说，刚刚我们不是说巴黎怎么好像没什么好玩的吗？不，巴黎有新鲜玩法，咱们可以去体验一把。但是除此之外，哎，也不要忘记体验法式文化，可以通过法国航空，包括像是咱们到了这个戴高乐机场之后，第一时间能够发现这种法式文化是怎样从天上就开始了 ，Fast in the air 是吧？对。 是，就是从飞机上开始吃法餐开始吧， 就各种法式就来了啊！ 就是无论是红酒产地肯定是法国的不说，再加上某些人的照片啊，就是你们同行小伙伴的照片，让我猜出来，哎呀，去的时候还不是经济舱。 对，我们又体验了一把这个法航的商务舱，这个商务舱居然还有拉多希这个是吧？什么什么，这个马卡龙，这个同款的东西特别的好， 同款的东西， 对啊， 就是长得像什么， 跟他们店里边是一样的东西， 哦、 对对对。一会儿慢慢分 享。在你们飞到那儿的时候，我只享受了到了什么陈宇上次的活动上送过我的一盒玛卡。 来吧，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咱们要先跟各位我们的网友们啊先说一下，其实呢我们这个行程大概其实是这么走的，要跟您呢先看一下一张地图。 好， 这个地图很有意思哈， 路线是不是， 哎，大概其能看到这个布列塔尼地区大区还有这个诺曼底大区我们大概走的一个走线是什么样子的，因为其实它是靠这个法国的西边嘛，地理位置能不能先帮我们去介绍一下小楼，我要顺便找着地图啊。 对，其实布列塔尼大区和诺曼底大区都是在法国的靠近西部 但是又是偏这个西北部的地区。 嗯， 那同时呢，这个地区为什么说其实是一个比较适合深度游的一个地区呢？是因为这个地区它两个穿在一起就完全足够，而且足够饱满的让你待上一周或者是半个月。 哦，就是比较丰富，对吧？ 对，非常的丰富。就是我们在那儿待了10天。但仅仅玩了它的20%都不到 啊！ 真的是， 是的， 这太多想不到，意想不到， 而且每个地方都不一样。 没错， 哦， 真让我们会发现这个地儿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法国。来，先看地图啊， 嗯， 这地图是长这样的，就大概其能够看到这个拉芒什海峡在左边那片蓝色啊。然后呢，在地图的这个左边下边的第一个城市叫做 San Malo， 就是这个圣马洛哈， 嗯， 这个地儿就是在布列塔尼地区了。 是的，嗯，这个地方属于布列塔尼。 嗯，然后呢，我们往右边转，能看到一个尖上面写着叫 Cancal， 这个是叫康卡勒这个城市啊， 嗯。 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往湾里边走，能经过沿线的有像是这个多尔地区啊，还有呢像是这个圣米歇尔山啊，再往上面一点可以看到这个Conville， 就是这个叫什么格朗威尔地区啊等等。那这一个线路我们一共是沿着海岸线这么走了一圈。 哇，去法国还可以顺着海岸线走。 是的，而且这个是非常不同的海岸线，不像我们所想象的像地中海啊，非常平静的， 嗯， 清澈见底的海面。这个是大西洋非常独特的海面， 波澜壮阔的一面。 是的， 是的， 不光是波澜壮阔，它的颜色也是由深到浅，有绿色、蓝色、黄色， 嗯， 浅蓝色、深蓝色等等的不同的颜色。 嗯， 同时包括布列塔尼再往西北的一些地区还有粉红色的花岗岩。 嗯， 哦，地貌比较丰富一点。 对，它的地貌完全跟地中海我们所想象的那种阳光沙滩是完全不一样的 、 啊， 别样风情，真的是。 而且它处在海峡的位置啊，通常就是会怎么说呢，对，它是要塞，再加上历史的原因，有诺曼底登陆，说明那个地方不是那么容易登陆的，它的水流一定很湍急。 是的， 所以苗山同学， 哎呀，我懂得 历史特别的了解。 哦，天，我有的时候都佩服自己。 对，其实怎么说，布列塔尼跟诺曼底嘛，其实对于大家来说，就是法国它分很多省， 嗯， 然后呢，这个地区呢是比较特别的，它是分成诺曼底和布列塔尼两个省，相当于紧挨着包围着这个整个的这个圣米歇尔山。 嗯， 为什么说呢？因为整个圣米歇尔山及它的海湾是属于布列塔尼省的。 对对对， 相当于我们比如说这个地区是属于山东省，这个地区属于比如说是别的江苏省，类似于这样的。 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哈， 嗯， 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咱们的北京首都机场这个位置， 嗯， 这个机场的片区 顺义区， 小疙瘩，这个它所在的这个位置大片区叫在顺义啊， 嗯， 但是机场这个地方的管辖权归朝阳。嗯，明白了吗？所以就是说圣米歇尔山那座山它归 诺曼底 哦， 其他的海湾地区归布列塔尼。 明白了，就是地理位置它是归属布列塔尼。 对， 但是它的就是政治不法律上面，法律层面， 行政区划方面， 行政区，对，它是归在 诺曼底的。 理解了，理解了。 哎，你看这个文化还是不太够哈，我们要好好学习才行。这样吧，我们来先出一道题哈。这个苗山最爱听题了，我们先看一张图片。这图片可以看到这个一个城堡上面的竖了一面旗，而下边呢还能看到有四面旗，其中这个四面旗里边的第一面跟这个城堡顶上这一面啊长得一样。那这一面旗后边的三面呢，分别是布列塔尼大区的区旗，还有法国的国旗以及欧盟的这个旗帜。那么在城堡顶上这个面旗是 San Malo， 就是圣马洛这座城市的市旗。 嗯， 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说他居然把市旗挂在最高处。 对，而且是最重要的位置，是第一个位置。 这个地方以前是不是就是它是自治啊，自治区？ 有点那个接近那个意思了哈，哎， 就是有底蕴的人猜也会一猜就80%会猜中。 这个不愧是在欧洲待了40多年的一个资深听友资深我们的达人。 因为你知道我是觉得欧洲有很多这样的城市，尤其是海港城市或者枢纽类的地方，它通常在历史上有一些历史原因它是自治的， 是的， 或者是它不归一个国家，因为这个国家在历史上变动很大，所以它不会特明确的归在哪个国家管。 这回他就可以跟您解答一下了，因为他这个区企，他这个城市的市企啊，就是也是全，我听说啊，是据说是全法国唯一一个城市可以把他们的市企挂悬挂高于法国国旗的地方，所以也证明他这个地方当时的重要地位， 对， 当时是一座海盗之城。海盗城， 对， 也是为了要去抵御海盗们，和当时他们这个当地也会派出一些这个雇佣军啊等等去为了去抵御各种各样的外敌的侵袭所建这样的一座城池，不大，大概你绕城一周大概也就3公里多点，是吧？ 所以它的防御会非常的严密，对不对？ 是的，它其实是在整个一个防御墙的下面而盖的这个城市。 哦，所以其实为什么它能扭转整个二战的局面呢？就是它攻上来是非常难度很大，但一旦攻上来的时候，这个地理位置又是非常重要的。 对，而且这个城市呢，也是大家可能知道，法国很多的防御的要塞是这个沃邦来建的。 对， 它这个整个城墙也是沃邦建的这个防御要塞。 大家看到这样一张图片，能看到这个从远处的海上面啊，看到这个整个城市的城墙就是紧紧的绕着，然后包围住整个的城市，特别的就是坚不可摧的感觉。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哎，这个城墙里头样子就很繁华了， 好漂亮， 好漂亮啊，是不是？ 哇，这个，哎呀，这个水边其实真的让我想到圣彼得堡的那个涅瓦河的河边。 来来来，这是城墙里边。 但是呢，其实这个城墙是这个整个城市是后修建的。 后修建的。 对，19世纪，因为当时它是确实有，因为百年战争啊，包括一战、二战等等这些，它当时是有被摧毁的，而且它80%左右都是被摧毁的了。所以它那整个后来在建的时候是按照当时的原貌去建的这个城市。 对对对，就是拆旧。应该就有附件，对，这么个意思。那大家可以看看这样一些照片吧，我们来看图说话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勾起大家一些回忆。比方说下一张，我特别喜欢一张照片，城墙上面有这个游客们在那坐着看风景，城墙下面有一个巨大的一个方形的泳池，这个泳池很有特别的感觉。 这真的是泳池啊？ 真的是个泳池，还有跳水的地儿呢，有很多小朋友在那跳水。 是的，但是这个泳池是天然泳池。 对，问题来了，怎么叫天然泳池呢？快答问题！ 我今天怎么好累、啊？ 你是小白鼠，知道吗？ 我一个没有去过的人，还有三五太阳了。 来来来，跟大家说一下， 这是天然的，这不是修的。 因为这边呢，经常会有非常大的这个这涨潮和落潮。 哦，漏水。 所以懂了吧？ 堤坝。 这个泳池圈起一圈的呢，涨潮时候满了，退潮以后水还在那儿。 是的。 就是天然泳池呗。 哦，那它最开始是什么功用呢？ 这就是后建的呀，这个泳池就是专门盖了这么一个泳池，利用这样的一个潮汐规律。 哦，所以 作为公共的一个免费的设施， 就省水呗。 对，省资源嘛，而且还省事呢、哦，对不对？一次性盖好之后，你随便玩。当然，这个之外啊，咱们可以看看远处啊，远处咱上海面去。 好， 怎么上海面成个问题？因为这个地儿啊，就是特别适合。你找一个向导带着你坐一艘帆船，这个大概这艘帆船有50到70年的这个年龄了，然后呢坐这个帆船咱出海到海面上面远观圣马洛长这样， 哎呀， 这个所有照片都是手机拍的，我先说一下啊。 哇，真是， 对， 颜色真的，阳光也好。 你懂我拿什么手机是吧？跟你 同款。我懂，我懂，我懂， 跟你同款。 P 吗？ 对对对。没有 PS 的效果是这样子的。 哇， 当然我们今天就不放那个小楼的这个美照了。 为什么呢？ 因为太多放不过。 大家看到这个海岸线边上都是这个整个城墙边上都是这种柱子， 对， 是为了海岸的这个浪而打到这个就是保护这个城墙。 再来看啊，这个是在海岸的城墙旁边， 这个、抓到一个只海鸥， 正好抓到这个有水鸟。你现在看远处那个小岛，看到了吗？那个岛下面就是有水的了。而我们再切回到刚刚那张泳池照里面去，再看那个岛前面的水很少，几乎能够连上大陆 哦， 对不对？所以就说明是这个下午跟傍晚的时候的涨潮的 每天差别都这么大， 每天如此。 对，其实这个地区为什么著名呢？也是因为它的这个潮汐是整个欧洲非常大的潮汐之一。 那我基本上都知道这个美军登陆的时候是依靠这个潮汐变化， 没错， 是不是？ 对，尤其是大概在这儿潮汐能到十多米。 嗯， 哦， 我们再来看几张图片哈，这是来自圣马洛的这个城市的这个古城的夜景图片，大家就是一看而过哈。看过之后就知道下次去该怎么拍了，请学习这样的构图和这样的颜色对比啊，非常好。哎，这就是在城市当中你可以拍到的夜景，真的是在晚上以后人就很少很少了，但是它给你的并不是一种就是破败的死寂， 就是很平静， 哎，很淡然的一种从容的城市。你看这颜色，他们当地人就很会用颜色，因为他们当地人特别爱吃可丽饼，就他们会把可丽饼装扮得很好看， 对，奶油啊， 对对对， 水果草莓啊， 没错，而且有咸的有甜的，还有放冰淇淋的，还有 放没错 一些 放肉 的，对， 放 肉的， 还 放 肉的， 对对对，可会吃呢。而且对于冰淇淋来讲，我们当时买了一个特别的实在哈，咱们买圆筒都是底下是空的，然后上面一个球， 它下面都是实的吗？ 瓷似的， 哦，真的 满满的，然后上面再给你盖一个巨大的一个球，有沙包那么大的一个球， 所以它挤的时候是先这么竖着挤，然后在上面再转， 然后再蹲一蹲， 对对对对， 它是往里面压进去的， 先给你压压，然后再给你放一个球， 对对对特别的 瓷实， 特别的瓷实，人特别的实在哈， 良心买家、 哎、这都是一些当地的这个夜景图片，我们可以这个感受一下当地这个圣马洛的夜景哈、 嗯、 但是除了这个圣马洛之外，还有更加一个理想之选，就是因为当时我们去跟这个米其林星厨这个奥利维埃啊，他去奥利维尔他呢去学了一把这个他的拿手菜，就是龙虾餐。 嗯， 那怎么做的这个过程呢？我觉得哈，这个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的去展示，但是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去简单的去看几张图片吧，好吧？ 没拍个视频什么的？ 哎呀，这视频呢太多了，这个咱今天就先以图片为主，因为这个视频，我觉得看完了以后你可能会流口水，太严重，这个饭点啊。来，先看这张图，就当时我跟星厨一块学这个摆盘的时候了，这已经到后期的部分了。那一开始的部分呢？其实也很复杂的，包括我们要现杀活龙虾， 哦， 然后 是吗？ 对， 包括那个挑虾线什么的吧， 当然要，当然要， 然后包括整个 包括怎么煮， 怎 么冰，怎 么包，对， 怎么包这个壳，然后看怎么最后去弄，然后怎么去能够把这个虾处理好了以后，最后的成品长这样。 哇，这是你 亲手做的，对、 哦， 而且一定要熬这个汤也非常的重要。 我其实能看到那个汤熬得很好，因为你看它有小气泡状，说明收汁收得好。 是的， 嗯， 你看我评价， 而且我们还要加很多的各方面的材料，然后还有美食， 各种的黄油、啊。 小王本周是不是约一局你来下厨的这种？ 咱们节目好像没有美食单元是吧？ 有啊，周日吗？ 周日哈， 你来吧。 周日你还是喝水吧。那个，咱们可能要准备这个一会儿要进入我们的这个半点的宣传时间了哈。 好， 咱们看完了这样一段这个美餐之后，我们要先给朋友们起个头，因为马上呢要说关于生蚝的事情了。这个生蚝啊，在当地特别的有名气，尤其是在这个刚刚我们提到的康卡勒这个地区。 嗯， 那为什么吃生蚝就能够感觉到很康卡勒，很尴尬了啊？这个他们当地法语发音叫做尴尬了，这个地儿，所以叫吃生蚝就很尴尬， 因为不会开。 有这个原因，但是其实当地这个生蚝养殖基地还真的是值得朋友们去探索的。 哦、 嗯，一会儿我们有图有真相。 你学会了开生蚝吗？ 开生蚝还好，因为只要有蚝刀就行。 我有两个，我也打不开。 但是真的小心会扎到手。 对， 要巧劲儿。而且当地人开生蚝，他是会找一个位置， 对对对对，要巧劲 儿。他们当地人也用手套啊，说实话。 嗯、 然后那个生蚝刀下去以后，咔咔一撬，就是平均一个3秒，特别的快。嗯， 好，我们稍事休息吧。 好，没问题。稍事休息之后，我们马上回到节目当中。咱们从为什么要在当地法国吃生蚝就尴尬的这个事儿说起。咱们有视频，有真相，一会儿见。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尴尬了。怎么个意思呢？这个尴尬的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在这样一个城市，这样的一个地方，我身后包括我面前这么大一片的东西都是通通是生蚝养殖场。那今天呢要跟朋友们来去讲解一下关于这个生蚝养殖是怎么进行啊，不没有啊，我并不会，但是要跟各位去说一下生蚝的养殖当中的一些小的亮点。其中呢可以看到这边这样的一个这样的铁枕头，里面都是生蚝的小苗，这样大小大概其实也就是一年左右的时间。而在我另外一边的话，看到那边绿色被这个海草覆盖的部分呢，这个生蚝的就会稍微大一些了，基本上三年左右才能够长到有这么大一颗。而这边的这个生蚝的品种呢，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这种长条形比较深的，另外一种在远海这种圆圆的比较浅的生蚝。两种生蚝呢，可以说品种不太一样，而且主要的还都是来自于以前日本的一个品种，在里边进行养殖。那其实呢，我们平常吃到的生蚝当中有 80% 的生蚝养殖了以后都会死掉，而在我们的能够买到的生蚝当中，可以说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因为他们在养的时候真的很艰辛。来给大家说一下两种不同的生蚝的样子，一个是这样的一种比较深深的长条形的生蚝，另外一种是这样的圆圆的扁扁的生蚝。我个人来讲可能更爱吃这样的一种，但是无论如何，我觉得对于生蚝的这种美食应该还是充满一些敬畏才行的，因为毕竟他们的存活率可能只有 80% 到 90% 都是没法存活下去，所以只能有 10% 到 20% 可以能够存活到我们的餐桌之上，很不容易，很不容易。那今天体验到了这样的一种生蚝的养殖过程，我觉得要对当地这样的一些个生蚝的养殖的算是农民还是说是渔民朋友们进行感谢哈。当然了，我们也要用自己这个实际行动在餐桌上面感谢他们一下才行。当然一会儿我们会上岸，会发现这边的生蚝太便宜了，5毛钱就可以买到一个这样的生蚝，5毛钱，0.5欧元。当然要好一点的话，有一些个贵一点的，有1块多的，一打12个也就不过是4块到6块左右。一会儿我们就要去尝一尝看喽。来，这个给大家再演示一下其他的生蚝的品种，其实还有很多，像这种小到大，基本上可以理解为它这个价格啊会不太一样。这样的是最贵的，因为这样的它生长在这种的铁杆上面啊，这种属于是半野生状态，哎，所以呢，这种是会比较贵一些的，这样的话稍微便宜一些。但是我觉得其实小生蚝更甜一些哈。感谢我们的工作人员啊，当然了，除此之外还要来说一下。大家可以看到几个很奇特的景象，一个呢是在这个绿色的部分的网子的后面有很深很深的这个大大的淤泥，这个很深的淤泥怎么产生的呢？那肯定是因为潮汐了哈。那为什么这种这个铁网下面没有淤泥呢？因为铁网下面这个淤泥都会被这样的这种橡胶质地的这种很像雨刮器一样的东西随着潮汐这样哎刮呀刮呀刮呀就刮没了，所以很聪明，有没有？法国人他们对养生蚝非常的讲究。那么我们在吃的时候也可以选择更多来自于法国波列塔尼大区的尴尬的地区的生蚝，保证让你吃的时候不尴尬。这里是常先生左右循环，来， 哎，刚刚看了一段这个视频， 好好看啊！这个 是不是有点很尴尬，对不对？ 对， 就是尴尬了。这个地区的生蚝很尴尬，当时 潮汐起来就是 刮 呀刮， 刮呀就刮没了。对，那淤泥他们真的会很有这个想法，把它们清掉，很有意思。当地人他们很聪明哈。那当然，我们刚刚也可以在看完视频之后，再来看几张图片吧。 好， 了解一些关于这个生蚝的情况，因为他们的这个生蚝养殖基地上面还有一个斜坡，坡上有一个小市场，专门卖这个刚刚收好的生蚝什么样子，而且特别的便宜，生蚝摊啊，你就可以现买现开现吃。对，你看看多少钱，妙山？ 看不清， 看不清啊！我跟你说哈，最便宜的5毛钱欧元一个，我看到的是 啊。 最便宜的5毛钱欧元， 就3块钱左右啊， 你乘一个7.5吧， 3-4块钱、 嗯，这么个情况， 一个 。然后的话呢，这个粉红阿姨她家啊，她说了这个，如果说你买13个，如果你买一袋带走的话，她都给你一个，以免怕有一个是坏的。 哇， 你在这现吃的话，给你吃开十二个好的，肯定保你好。 哇， 特别的 好棒，怎么像卖西瓜的一样啊？这个价格也不是按零， 你看多少钱哈、啊？ 哎，我一直以为欧洲人就是你买一个多少钱，买十个就没有优惠，还是这样？ 真不，您是一沓儿， 一沓儿 是dozen五块六块，就这样。 对， 欧元 ，四十块钱， 而且帮你现开， 都开好的，柠檬还免费送给你。对， 你怎么都没有胖呢？回来之后 吃海鲜不胖，对，待会儿咱 吃的好， 对，这句话可是那位美其林星厨说的。 是的、嗯，因为他超级瘦，然后我们就问他说：“哎，你作为一个大厨，为什么不会胖？” 嗯、 他说：“因为我们的吃的太好了，因为其实当地会用很多的原产地的食材去做一些、嗯、美食，所以当地的就是主产海鲜，然后同时还产一些吃着海水长大的小羊肉。 来、 哦，所以 天然有点咸味儿，是不是？ 哎， 是这意思的。而且当地这个鱼啊都非常的好吃，很新鲜。来看几个当地的这个美餐的这个菜品哈、啊，像这个非常流行那个 哦生牛肉，对不对？ 大就是塔塔， 对，但是他们那个塔塔是用鱼。 这是鱼肉塔塔， 鱼肉塔塔， 是的、 哦，因为这个塔塔通常是生牛肉做 的，是 的、哦， 对。 当地因为产非常丰富的海鲜，而且是非深海的一些海鲜， 嗯， 是，所以它很多的这些食材都是用海鲜，包括几乎它的每家餐厅都会有当地的，就是当天推荐的一些鱼， 嗯， 而且一点都不腥，真的，一点都不腥。再来看这个是做好这个是煎的这个鱼哈、啊，应该这是三文鱼， 好大一条鱼啊。这只是中段、嗯、 中段一个切片而已。再来看，我们来看几个头盘好不好？ 好、 啊。你想中的头盘什么样？ 不太多。 不太多是吗？ 而且是鱼肉啊，或者是。 我先给你看一甜品的量，你知道他们那头盘大概有多大个了？ 哦，行。 来看甜品啊，这是一个冰淇淋球，再加一个糖心巧克力，再加半个这个烤的杏还是桃子。 哇，这是好法国的甜品。 这只是一个甜品而已，这么多。我们再来看头盘，这是一个人的头盘。 哇、哦，海鲜头盘，而且还是个海鲜大拼盘。哎、 对，有虾，有小螺，还有这个小虾。那个小虾我觉得更好吃一些味道，还有生蚝。再可怕一点的话啊，头盘长这样，一个人的 啊， 一整只这个 帝王 红毛蟹 啊，红毛蟹， 嗯， 因为这是在这个比较湍急的水流里长的，那个螃蟹其实腿都是比较长的， 对， 对，其实就是特别要说的是，这个价格非常的不贵， 没错， 多少钱？我们首先要说呀， 你猜猜看。 我们首先要说，其实总体来说，法国的物价要比周边国家稍微贵那么一点点， 是的 哈。在这种 地方，还是在不是说在路边的餐厅、 啊嗯， 是在还比较不错的海边海景的餐厅， 正经餐厅哦，嗯、是有那个适应的那种啊。 是的，然后猜猜价格， 你猜猜价格吧， 人均呐、啊。 人均吧，行。 对，就套餐的价格吧，就比 套餐 头盘， 就几道菜，三道菜 ， 头盘主菜加甜点， 对， 不含酒啊， 不含酒啊，不含酒， 含酒吗？ 里面包含了 一杯酒，一杯红葡萄酒、白葡萄酒或者是开胃， 哦，就是配主菜那一杯酒， 对 吗？ 哎，对，它包含、 哦、含酒 含， 哎呀，这个事儿，你说是比较。这么说啊，咱们先不说划算这件事儿， 嗯， 就是正经法餐的价格，三道菜加这个人民币，通常怎么着也得1000左右吧。是不是 在北京吃这样？ 北京至少得1000了，嗯、 得800-1000吧，咱们也得稍微不那么要 dress code 的这种店，也得要个600以上感觉。 嗯，反正法餐你扣上这个名头，真的北京至少得800以上，800-1000吧、 嗯， 三道菜。然后如果是在法国的话，可能会更贵一点，肯定得 欧元猜吧。 那我想想啊，人民币如果1000多的话，欧元应该是150欧。 一个人 差不多吧，应该、 嗯、 正经巴黎的餐厅。 这一套套餐是28.5块， 28.5块， 特别吓人。 是的，而且我们吃的非常好的餐厅的餐， 这是法国的餐厅 啊。 是的，而且是这样，就是当地它因为它的这个海产品非常丰富，所以它几乎都是用海产品去做一些主菜、头菜， 嗯、 或者有的时候会有些甜点，也会有一些什么小虾呀等等这些。 嗯、 所以呢，它当地的这些，如果你吃海鲜的话，是非常合适的， 往足了吃，一点都不贵。 而且这个是个 最贵最贵的，差不过50欧元。 这个是个还不错的餐厅， 是 吗？ 是的， 对， 而且是海景，可以看 海景， 海景 还能看日落的一个餐厅， 可以求婚的餐厅，是吧？ 可以，没问题。 稍后小韩会给你推荐更好的。 哎，对， 那个套餐也是才午餐是30多欧元，晚餐是50多欧元。是非常，真的是可以求婚，而且可以办婚礼的地方。 哇， 对对对，完全可以。 那这里的物价总体来说，就是因为它的就地取材、新鲜度， 是的， 对吧？ 其实整个大西洋沿岸的物价都不算是很贵。 嗯，我们既然提到这儿了，就看看这一个地方的海景餐厅怎么能够在这儿求个婚啥的。先看露台好不好哈？ 这只是它一个露台， 只是个露台而已。 哇，这不是酒店级的地方吗？ 特别像五星酒店的。 对呀、这不是酒店级的地方吗？ 对，真的是。 哎， 就是一个海边的一个悬崖上面的一个餐厅、 啊、还是悬崖上面这种位置， 对，小悬崖， 你知道就这样的位置如果在上海要多少钱？ 你 只要 喝一杯酒就买吧， 真的，你只要喝个都不是下午茶套餐，你就真的喝茶是要花多少钱、 餐厅门口， 哇，这个天然的海景， 那天赶上天好也是。 对 对， 而且真的是那种小海湾，但是可能会提前定位置。 对， 但是确实是非常的，我觉得相对来说价格是非常合适的。然后我觉得50欧元在中国做个什么过个生日啊，吃个饭啊，这样的我觉得都搞不定。 现在的物价，我觉得 我跟你说，50欧元在北京 中餐都得人均这个价， 做个足底都下不来， 下不来啊，下不来， 真是。下不来， 你要做个简易版的，勉强， 对对对， 千万别加任何项目， 不能脱鞋那种的。来啊，咱们吃完生蚝之后，赶紧吃到小龙虾。 聊完生蚝，聊拖鞋， 聊小龙虾。对， 好好， 来 小龙虾， 一边看球，一边说一边小龙虾哈。 对， 因为呢，6月14号到7月15号期间，咱们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参与我们节目互动，就可以来抽取由每日优先提供的加热即食的爆料码小一份。我们可以提供这个24小时的配送服务上线，每个品类啊都可以配送、来到时候关注一下每日优先。那此外呢，我们明天咱们青年广播台庆1周年了，我们也会送出小龙虾霸王餐的兑换券，还有很多精美礼品，还有我们的砸金蛋的一等奖呢，是由中青旅耀月提供的全球七日之旅，就是大溪地的一个5晚8天自由行，来一次邀约新旅行，非常豪华。那另外呢，我们明天还有这个线下的活动，包括跟女主播一块做电影做蛋糕看电影啊，此外呢，还有我们可以去感受一把具有青春回忆的电影是什么样的感觉。我们还有各种各样的丰富的抽奖活动， 对， 只要你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即可。 您可以关注我们之后啊，不但呢有机会抽到奖品，而且还可以看到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的丰富的图片以及视频资料。 是的， 反正我从这儿一看，缩略图全是馋我们自己的。 对，有各种菜哈。那我们下面要开始学历史了，因为这个地方能够让我们马上了解一下这个从罗马式建筑到哥特式建筑的一种变迁。 哥特式建筑， 对， 这里还有哥特式建筑， 对呀、 哥特式 教堂啊、修道院啊，都是当地这样的一种有特色的建筑风格。 哦，说实话，在我印象里，法国应该到处都是巴洛克和洛可可。 一会儿小航会让你在几分钟之内了解这教堂是什么。 对对对，这样我们就先看几张图片哈。 好。 首先来看一下这个标准的一个哥特式建筑的教堂的外立面、都长这样，是不是？ 对，这种建筑风格通常德国比较多，因为哥特式建筑比较硬朗嘛， 没错，因为上面可能都会有这种尖尖的感觉， 对，粗一些。 因为当初流行这种就是火焰式的这种、 对对对。但是我们再来看下边一张图片，这里边会发现其实它里边的这个 里面怎么是圆顶？ 圆顶有点像这个罗马式建筑， 对， 或者罗曼式建筑。那其实它当时也是经历了一种建筑风格的变迁，是从罗马式建筑慢慢改成哥特式建筑，就是改一个教堂这个样子、 还能改，就等于把外立面改了，是不 是？就 是 你装修流行什么？ 对， 哥特式建筑流行让光进来。 其实这样，当时呢，因为整个诺曼底和布列塔尼地区呢都有战争的这些痕迹，因为很多的教堂啊或者等等这些都被战争所摧毁了。然后同时呢，也有很多的当时是它除了我们所知道法国南部到西班牙这是一条朝圣之路以外，那整个诺曼底和这个布列塔尼地区也是朝圣之路，因为它有圣米歇尔山，圣米歇尔山是属于 世界三大朝圣之地的其中一个，所以呢整个这个地区呢也是非常有很多的，比如说主教啊在这儿逗留啊， 教区啊， 对，是个教区，所以呢这个地区有很多的主教在这儿生活，所以他们就会按照当时的年代会稍微的翻新或改建一些教堂。 明白了， 没错，所以呢教堂这么来了，应运而生。那他们也会在一个博物馆当中去帮你分析哈，你可以跟随博物馆的这个讲解员或者自己看导览，了解一下这个哥特式的教堂这个建筑风格是怎么样从罗马式改变过来的。然后呢我们也知道，其实他们哥特式的这个教堂的建筑啊，他们就是把这个圆顶改成了尖顶。那当时这个总得有个基础啊，怎么做这个圆顶，这个穹顶怎么盖的呢？来看这个小视频，我用15秒告诉大家。 哦， 明白了吗？ 搭积木 一样，就这么简单。 这是你搭的，是不 是？ 这是 我搭的，对啊。当时这条视频目前我看看这个抖音上面已经有多少的这个点击量了哈， 你 先别着急啊，你 再给我放一遍吧， 再放一遍啊。 对对对，我 行行，你这还看上瘾了，这 对我深度研究，我对科学知识总是想深刻的挖掘， 这个 实在是太快了， 属猫的一看就是啊。来，看明白了吗？ 这真的是个大工程， 大工程，这看似是几个积木而已。 不是，它这怎么能上面堆一圈，然后把中间怎么撤出来？撤出来的部分就是他们等于 当 时 的架子， 架子， 对， 它是要按照架子完了之后，它怎么能变成圆形呢？它就慢慢慢慢一个一个搭到最后， 所以 然后把最后底下那个拆下来。 对， 这个是尖变圆还是圆变尖？ 就是先把圆先盖好，然后再圆变尖。 哦，然后怎么变尖呢？ 变尖的过程太长了，2分多，咱们今儿就没时间看了。大家可以到时候回头看我抖音，他们都有。这目前刚刚这条视频有317.6万，接着目前跟你一样有这样的想法，说哇是这样子的呀，有317.6万次观看。 哇， 而刚刚那位明星主厨啊，已经有191.9万人看他怎么做饭了，吓了我一跳啊。那咱们继续来看这个行程当中的下面一个亮点了。我觉得除了这个了解了当地的教堂和之后哈，咱们也可以呢能够去感受一把其他的好玩意儿，尤其呢是在这个布里塔尼地地区哈，另外的一个这个4星级的酒店里边，我们可以发现一下这种历史与现代的穿越，特别好玩。就是你觉得古城里边怎么会有这样的酒店，很有设计感、很有艺术感的一家酒店。 哎呦，这还是一个挺现代风格的。 对对对，这里边也是这样。 新的一个酒店，它是今年的4月份才开业。 它是个艺术酒店吧？应该是个。 对， 艺术品很多在里边。 是的，是的。因为它是这样，它以前呢是一个税务局。 对，然后税务局改造成酒店了。 他们当地好会改。 税务局的外景，也是如今的酒店的外景，长这样，你可以看 啊。 对， 这是这个酒店的 外景，层数不高，就那么3-4层。 我真的，就是你不说，我以为走到这儿，我会觉得这是市政厅什么的， 特别像，因为好像当地最大的一个建筑了， 是吧？ 对，其实它当地城墙边上也有4星级酒店，但是它是会比较古老。这个是城内比较新的，唯一一家比较新的，而且比较现代的4星级酒店。 没错，下面时间啊，咱们继续要行游一下这个布里塔尼之外旁边啊，这个诺曼底大区了。我们要走进诺曼底去看看圣米歇尔山，还有在圣米歇尔山周围的一些个小地方，到底应该怎么能够玩出一些不太一样的东西来？ 我想知道这个地方到底是就是历史的遗迹更值得看，或更多值得看，还是说它该怎么说呢？ 都 还是在宗教方面特别的建筑物值得看。 其实是这样，怎么说呢？圣米歇尔山是虽然有宗教的元素，但是它又融合了整个大自然给它赋予它的这些，比如说海潮、潮汐，然后加上风景，加上它的地理位置，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然后稍后可能会小航会跟大家分享这个地方是怎么建的， 对对对， 然后它为什么会建这个地方，然后包括这个圣米歇尔山的重要的这个因为它是全法国第二大 旅游目的地。其实大家很多都知道啊，诺曼底就是好像诺曼底登陆是战争的一个感觉。其实整个诺曼底包括布列塔尼地区，我相信小航这次也会感觉到完全跟战争一点 关 系都没有，没有战争的任何痕迹，而是历史文化、风景，包括人文等等这些。 积淀很深。我们来先看一张图片，能够先去勾起一下我们去到圣米歇尔山当时一些初想。看这张图片，你觉得 怎么是一个这样的地方呢？ 就是大片的这个海平面上面突然间冒起个尖尖来啊，这种感觉。这儿离远了看这样，离近点儿呢长这样。 我刚才那张图片是你拍的吗？ 嗯，那是我买的明信片 啊。 其实那个景色呢，就是你会感觉圣米歇尔山，就你看很多很多种的圣米歇尔山，可能有上千种上万种的圣米歇尔山的样子。 对， 为什么？因为它每天的潮汐，每天的光线，每天的整个的这个整个海滩的这种感觉都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每天海滩都被冲刷， 没错没错， 所以它每天海滩上不管是有泥有动物，有一些小的一些什么海虾呀，这些动物小动物，然后包括一些水草等等，这些是你每个每时每刻的感觉都是不一样的。 哇，每天都是惊喜哦。 我们继续来看几张图片哈，来看一下这个俯拍，当时通过这个 Google Map 来看到这样一张图片，可以让我们知道这个圣米歇尔山和这个陆地的连接就是这么靠一个连的一个跨桥 对 连过去的，就那么一个小岛，上面一座非常非常雄伟的修道院，就是长这样。来看看水中的倒影，还有那圣米歇尔山那种神奇的感觉。 它只有一个修道院啊， 它上面是有一个修道院， 然后还有下面有酒店、有餐厅、有一些纪念品店。 我想知道修道院以前是不是也酿酒啊？ 这个修道院做过很多事情。 对，还做过收容所，做过 监狱， 做过各种的医疗中心。 我刚想说这个位置好适合当监狱，因为孤零零的。 看看晚上什么样哈。 好， 你会说这地儿根本就不像监狱了。 哇，灯火通明的， 就特别的美丽，就很梦幻哈。 但是更像监狱了，其实。 来给大家看一段视频吧，好不好啊？ 好， 用一段小视频告诉大家，我们当时围绕这个圣米歇尔山的海滩徒步是怎样的一种体验，好吧，一起来看。 是的，这里是法国，我是常先生，欢迎来跟我一起左右巡航，玩遍这个世界。那提到法国呢，是世界上第一大的旅游热门地。那除了我们熟悉的法国的巴黎之外，那么法国的第二大的热门的旅游胜地在什么地方呢？没错，就是我身后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壮观的圣米歇尔山，就位于法国西部的这个诺曼底大区。这个里面有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去探索的故事，还有相关的文化。那么在这个圣米歇尔山的山顶，就是非常非常著名的这个修道院了。那其实如果你走进去的话，会发现里面错综复杂的这个建筑，而在山下边那个部分，这一面是背面，而前面是可以一览众山小，就可以称之为叫做诺曼底的泰山的一种感觉。现在风非常非常大，而我现在就在进行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活动，叫做小猪佩奇同款跳泥坑啊，跳泥坑很有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说你可以在这个我们的圣米歇尔山的地方去报名参加这样的一个海滩的退潮之后的行走活动跟体验，那么这种体验可以让你大概持续3个小时左右，可以绕整个的圣米歇尔山一圈，甚至可以到对面的岛上面去看鸟。除此之外，你可以感受一下在大潮退下去了以后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你可以看到那一望无际的天际线，还有那从云中洒下来的那一束光，更可以感受一下在海平面上面的这样各种各样的小的生物，包括小螃蟹、小海螺、小贝壳等等等等。更加关键的是，这个体验特别的便宜，只要每个人10.5欧元起就可以了。当然了，如果你在走完了这样的一圈之后，我相信可能会有点累，不妨能够到我们这个圣米歇尔山里边那个古城里边走一圈。在这个修道院底部呢，有各种各样的餐厅，非常的完美。有我最推荐的一家是叫做1888年这个开业的，这个叫什么什么妈妈啊，大家看字幕就好了哈。啊，波拉妈妈啊，这个餐厅里边的这个

潮来梦工厂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各位朋友们回到节目里面来，跟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下我们的旅行这样的单元到底应该怎样去感受一下。有想法的旅行，有想法的法国该如何去旅行哈？来到今天我们节目的第三个时段了，很快。话说啊，刚刚我们留了一个小扣扣啊， 什么扣扣？ 是要看看这个刚刚我们提到的1888年这样一个波拉妈妈餐厅里边打蛋的这些个节奏。怎么打成一个摇滚范儿的，我们要来看一下了。 对，哎，我这个节奏在余生庆的蛋炒饭里面听过。 我跟你讲，真心不一样啊，我们有视频有真相。 好，一起 来 看， 一起来看一下啊。哎，这个我们还是看这个视频吧，视频的声音比较小，来。 哇、哦。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问问您怎么样。 我以为是董擦董擦，结果是董擦擦董擦擦董擦擦董， 是董擦擦董擦啊，那种感觉 对吧？ 对，特别有节奏。而他们这个打完这个蛋以后会特别的有这个泡泡，拿这个泡泡的蛋液去做这个什么 omelet 这种蛋饼还是蛋卷，口感是砰砰的感觉，特别 暄乎的是吧？ 特别暄乎，跟吃馒头似的。 鸡蛋饼不像我们所想象的，好像就是一个小小的鸡蛋饼，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就完全够你当整顿饭吃的那种感觉。 主菜啊，主菜，完全是主菜的感觉。 有成品的样吗？ 我看看啊， 上面 那个还 再看到， 不是 啊， 不是不是，我记得应该有。 哇，你这里吃的也太多了吧？ 哎。 你的图片里真的一眼望去全都是好吃的， 是吧是吧，别着急，我给你找啊，我真的有照片为证，我怎么能够这样去这个不负责任呢，是不是？吃了以后还得给你吐出来， 一边看一边还要咽口水，也就是真的只有我们节目一到这个时间段，不光是馋您也是馋我们自己。 对对对，来来来，自己看看这长什么样啊。哎，不对，这个还不是，这个是先说这个吧，这是当地他们用这个就是喝了当地的这个有海风味道的露水嘛，还有呢吃着当地这样的一个新鲜的草长大的这个羊的这个叫做什么焖羊肉。 对，而且外面还是那个 土豆泥焗的， 是土豆泥焗的呀， 土豆泥焗的， 不是面皮呀、 啊、不是面皮。 哇塞， 那个羊肉的味道特别的好，一点都不膻。 你知道这种好的办法是什么？它把那个味道完全锁在里面，不会挥发出来。 对对对，没错。 所以你再把那个土豆泥那一层，其实它跟那个泡芙那个类是差不多的。然后你 一会儿我们说泡芙的事儿 我你说给自己这个下这个套馋自己好吗？ 真是的。来，我们继续看啊，因为照片特别特别多，我得要慢慢去找一下。这个菜在这儿呢，我们来一起看一下。这个鸡蛋饼长这样， 哇，这么大一张啊！ 这么大一张，比脸还大。 超大！ 你们是得分点儿，不然的话 都没有吃完。因为真的，关键这个是主菜，在这个之前还有一个。 你看旁边有一个小盘了吗？这个跟锅一样的这个平底锅，里边是一锅菜，就好像咱们在吃新疆菜这个拉条的拌面似的感觉。 他们是配着吃的， 要把这锅菜倒在这个蛋上面去吃，然后拌一拌这么吃。 蛋包菜是吧？ 可以这么理解。 哎， 菜包蛋。 哎，可是我想知道这个蛋啊，它的是暄乎的还是实实在在这么大个？ 它是暄乎的，但里边是实心的暄乎。 就是说它的这一个并不是俩鸡蛋发的，可能还是四五个，是吗？ 得一大锅，我去。 就它会打很多， 很久 很久，然后会把这个泡打得很大。 没错， 然后让它变成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然后它再去，它是用去烤，它再放到那个就是跟我有点像做烤鸭那样去烤，把这个盘子伸进去烤，然后烤熟了之后都是手工的，就是它就烤熟了之后，它会这样翻，翻了之后呢就是两面，然后它就会感觉好像里面是有点像烤熟了的感觉 啊，你知道吗？经过烤的好处是它那个饼皮有焦脆感，而且焦脆感要比这个平底锅烙出来的那种要更焦脆。 对对，我们再来看他们这个餐厅做的甜品，这个是一个 舒芙蕾，对不对？ 你看到图片了是吗？ 我没有啊，因为我认为他们家如果是打蛋液的，那一定是做舒芙蕾啊，应该对不对？ 来，你自己看。 哎，你看我，哎，我觉得有的时候对于我自己的知识面，我有时候的感慨， 就是爱吃。对 对，但这个舒芙蕾是怎么做的？用什么做的？ 不是蛋液吗？ 是用冰淇淋做的 啊？ 对。 整个都是冰淇淋， 整个是一个冰淇淋， 冰淇淋，对， 特别的好。 可是他也有叫，就是他也烤过吗？ 没有， 上面焦糖的部分拿那个喷枪 哦，喷枪喷的，就是焦糖一层皮，对吧？ 对对对， 是的。 关键它舒芙蕾，你看没有？它高出那个容器一倍的这个高度， 就是因为它打蛋液打暄乎的吧？对不对？ 它是冰淇淋， 冰淇淋，冰淇淋， 冰淇淋原。冰激凌原料也有蛋呢， 嗯， 牛奶和蛋嘛。 人家瓷是， 哦， 人是一整个， 哦，它是瓷瓷实实那种冰激凌啊， 特别好吃， 对，而且是用当地的这个产的这个酒做的， 嗯，这个当地这个酒提到哈，就不得不说。 哎呀，完全你不适合这一趟旅行嘛！你看，这简直就是为我量身定制的。 这个苹果酒啊，这种开胃酒，嗯，很有意思，度数很低，我记得才 两度， 2.5度， 对， 就是当地人自己酿的，对吗？ 对， 而且这土配方哈， 是用苹果做的。 嗯，当地人一定把这当果汁喝，对不对？ 差不多这意思。 反正几乎每个超市都有卖 啊， 只是不同品牌的。 你看这超市里边卖的这一瓶才4欧元， 而且还是比较。就是旅游景区的超市哦， 哦，就已经是算贵一点的价格 啊，是低。 如果去个平价超市，更经济一些。 是的，是的， 2欧3欧左右， 也就这样，基本上哈。 哇， 来，我们继续来看相关的照片好吗？我们走出了这样的一个圣米歇尔山之后，我们还应该体验一下能够围绕山的一种出海。那这个出海就了不得了，要做这种百年的黑珍珠号大帆船。 哇，这个不是在加勒比海盗里面见过吗？ 这种帆船真超炫酷， 就是接应它的时候， 对， 接应大船的那个， 有点这个意思啊。 而且真的是有很有，真的像海盗船一样， 对， 有三个帆。 哇，这 它是要靠海风来自己把帆打就是升起来。 你们是坐这个船过去的是吗？ 没错，我们当时坐这个船本来想要是这个绕着这个诺曼底包括圣米歇尔这个海湾去走这么一圈的，但是呢由于这个风浪太大啊，我们也就只能回去了。本来呢也想在船上来一餐这个海鲜大餐，结果也就只好靠岸之后我们再吃大餐。 怕抽脸上是吧？ 怕吐人一团。 这个帆船啊，我其实还开过一次帆船。 哎呦，真的 特别的难。 胆儿大。 特别难，因为有一个朋友当时他和几个人一起买了一个，说每年要维护的费用很高。 对， 然后我们去开的时候，当时他就说你们挑一下，就除了他比较懂，还有我另外一个认识人，他说你们俩挑谁是管方向，谁管这个动力。 对对对，有需要两个人。 哦，我就想动力挺累的，我说我来管方向吧，他说好。我结果我胳膊上要折了，因为那个船帆的帆是很沉的， 对对对， 而且 你 要顺着 根本掰不过来那个 脚。对，而且他完全要看当时天气的风速风向，然后掌握你。 你看我不怎么把它讲哈，我看我的身体和这个船的倾斜度，我就快翻过去了。 你是用生命在开船？ 我真的是用生命在开船哈，这个还基本上稳定下来了啊。但是呢，拍照时候发现整个海平面是歪的，因为根本站不稳。 哦， 对， 非常不容易， 非常非常不容易。 这个帆船这技巧真的很强的。 对对，但所以呢。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关于这种帆船的游玩啊项目，我们还是有友情提示一下哈， 哦， 真心应该去体验一下。对，就即便你不吐，即便你不晕船， 你进行过帆船的这个练习之后，晚上那一餐会吃得很舒服。嗯， 比方这一餐，来看图片。 哇，这个是海鲜大集会是吗？ 是的，这一大盘，其中包含了有一打生蚝，两只红毛蟹，一堆的虾和好多这个海螺。以及一些小的小虾的配菜， 就跟海虹一样的也有吧？ 有这个青口贝等等，这一大盘非常的壮观。我们当时是两大盘，八个人吃， 多少钱一盘？ 你猜猜人均多少钱吧？ 啊，人均啊， 人均。 哎呀，以你们刚才说，都吃成那样了， 还包含了一些酒啊、面包啊、甜品啊， 而且还是在船上， 在船上吃的哟。 以你们刚才说那个物价，我猜5-6十吧。 刚刚我们说的28.5块啊，这回是5-6十，稍微涨了点儿。来，我们公布正确答案。 它毕竟是在景点吃饭啊， 是吧？ 对，是在这个帆船上面 啊， 嗯， 景点吃饭啊。 那你觉得应该多少钱呢？ 5-6十欧吧，人均。 5-6十欧是吗？来，给你看看这个。 人均啊，我说的是。 人均5-6十欧啊，这么多一份乘二， 这至少得五个人吃。这得五个人吃吧， 你觉得得五个人吃是吗？ 对，肯定得五个人吃。 我们两份这样东西八个人吃，人均35欧。靠海吃海这个话不是开的， 真的是，而且 是 当天的打捞上来的， 嗯， 新鲜的。 好啊，你们俩了不起啊。 对呀、啊，就是了不起， 了不起啊！ 哎呀， 又省钱，又可以吃到好吃的，好、 啊。你去了这个地方，就会让你真的吃海鲜吃到。就是感觉啊，我这辈子海鲜好像都吃饱了的感觉。 对，真的是这样，就吃顶是吧哈。 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就在法国旅游的时候会和实惠两个字结合在一起，很少。 这会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做法国的实惠。来，我们再继续看一张、看一段小视频，只有十五秒钟，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你在出海时候能够看到一些在旁边训练的帆船少年们。 我这音乐配的好棒， 特别厉害，是不是啊？所以说你看他有教练在训练那些孩子们，他们该怎么样去驾驭一个帆船？ 嗯， 从小练起，他们当地人都特别的会水，懂水。 哇，好棒！我觉得欧洲人这一点非常棒。 他们的高中的体育课， 对， 必修课，对不对？ 体育课而已， 体育课而已， 人人都会。 对， 就像那阿尔卑斯山脚下问人家你有没有人会滑雪，人家就会白你一眼，就像走路一样平常，是吧？ 你在说什么 ？Excuse me， 对不对？ 对，滑雪吗？就是走路吗？像这里玩帆船，哦，这个不就是走路吗？ 小意思了吗？洒洒水吗？是不是？ 哎呀，我怎么长大的？不会这怎么长大呢？ 就 是 的， 是是 在海里长大的。那当然，除此之外呢，我觉得要用另外一个小视频引出另外一个地儿，就是一个有机农场。不得不说，人家这个农业很有意思，人家会玩分层，因为地方没有咱们中国大嘛、啊，所以他们会玩分层。 分层是 一片地干好多事儿。 一片地怎么能干好多事儿呢？ 就是又养鸡又养牛，还能够让这个地方那个有机这个草地啊变得更加的这种青翠，能够有更好的土壤，然后还能够再有更好的种植， 还能种东西， 有好的奶源可以做好的焦糖等等等等， 就在一亩地， 这不是一亩地了， 十几亩地， 这大了。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每一亩都干了很多事儿，是吗？ 他们 会分成很多的 区块， 对，他可能把十六亩地分成比如说四五十个小块块，但是这个每个块它都会有不同的用处， 对，而且功能是叠加性 的。是的，因为法国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有机的农业的产地，同时呢他们也非常注重这种有机农业，就是真的是他要加上有机这两个字，他就会一定要保证自己的产品的质量。 没错，那下面我们来看一段小视频啊，也只有十五秒钟，你看看人家怎么是拿公交车去养鸡的，拿公交车作为一个鸡舍，你敢想象吗？ 不敢想象。 人家还改造倍儿好。 你先放一遍，我看不懂， 再 放 一 遍。 好好好，依你。哎，这个可能看得不太那么全面，是吧？ 他放那些鸡下来就是为了下蛋的，是吗？ 不是，是把那些鸡啊放下来了以后呢，那主要是因为呢让这些鸡他们呢去在这个草坪上面这个散养，走地鸡嘛，是不是？ 嗯， 白天放出去，晚上他们能自己回车里。 他们愿意回去吗？ 哎呀，可开心呢，因为车里有他们的窝，有他们的饲料，然后呢车的这个车帮子那个位置啊，还有这个鸡的饮水处。 哦，所以就是这样啊，我明白了，就这个草地只是让他们偶尔下去散一散，是吧？ 对，不，他白天去，每天他白天会换草地。 对， 就是他每天都会换草地，因为这个地方他可能吃完了，然后他需要一段几天会去长起来，所以他呢就每天这个公车是会 是可以开的， 嗯， 这车可以开走，然后呢这些鸡们他们就可以这边去散养，散养完了以后呢，大家会说那这个里边得多味儿啊，哎，别着急，这公车底盘他们改造过，底盘是镂空的，所以那些个所有的鸡粪呢就会落到这个草坪上面去， 又施肥了， 然后去滋养这个草地，然后呢这个草越长越茂盛，他们就把牛赶过来在这边吃这个草， 就是一片草养了无数的 哎 牲畜们，对吗？ 然后它整个呢它会轮着转 啊， 然后这个公车呢也会轮着转，然后这些牛呢也会轮着转，同时他们家其他还有一些果树啊等等这些，所以他们就是每一片地都有自己的用途， 哪儿需要施肥了就把这辆车开到哪儿去， 差不多这意思。 是的，对。 然后呢他们这个农场啊就会把这个各种各样的生产好的，就无论是鸡蛋牛奶的产品 综合起来做一些相关的这种副产品，像是这种奶制品啊、糖啊、一些这种水果的东西啊、一些酱啊都有，非常丰富。当时我们还看了这个就是父子两人如何去配合起来协同分工做焦糖。 父子？ 对，父子，右边的是父，左边的是子。嗯， 左边的这个怎么哦，可能是太远了，从我这儿看好像亚洲人的长相 啊， 因为他们家是四代就是传下来的、最初他的就是他最开始的这个祖就是 曾祖父吧， 曾祖父，对，当时只带了五头牛到了这个地方，然后慢慢的到了现在他们有150头有机牛。 哇、他们家就是家族农场哈。 是的， 对对对，他们产品有很多种多样的，比如说一个糖就有好多种味道， 还有周边， 对，还有周边产品你可以买，很有意思。 哇，他们家人好有这个市场观念， 就是因为他年轻人会把他们一些创意思维用进去了。 是的， 而他们家这个农场的名字特别有意思，叫做什么？这我不太会念，因为法语这个什么 CARA-ME，对，嘎哈闷，就是这个把这个牛叫声也放进去，很有意思。很有创新， 但嘎哈麦了就是指的是焦糖，法语的意思。他把这个嘎哈麦了，就焦糖前面的这个音，用上了。然后呢，后面呢，是因为他觉得他们是祖祖辈辈是牧场的，所以他把这个牛的叫声放在他这个单词里面。 啊、 多好啊，真是的、 那个麦了，正好反正也是 M 打头的单词啊、就替换了。 所以那个焦糖嘛，其实我就是 Camera Macchiato， 就是那个焦糖，那个嘎哈麦了。就是那个东西 刚好卖了， 就是英文跟法文的发音不太一样而已哈，一个东西，所以呢特别的就是你觉得很直接，有这样的一种东西，你现看到的生产出来的这个糖你当时可以剥开去吃，口感好极了。 而且真的这个是我也还挺爱吃焦糖的，但是这个焦糖的味道是跟你以前吃的所有焦糖的味道都不一样。 嗯， 我印象里焦糖就是焦焦糊糊的糖的味道。 嗯，这个完全是比较软一些，对，它是纯焦糖，它要用这个牛奶，然后包括一些蜂蜜，然后还有一些包括比如说有蜂蜜的，有不同口味的，然后它要放一点点柠檬， 嗯， 然后去做这个焦糖。 对， 然后它做完了之后它会很软，并不是像我们感觉的好像很硬，然后颜色很淡。我们这次学了一点，就是焦糖一定要有它的颜色才是比较纯的焦糖， 焦糖色， 对，就是比较深一点的， 没错， 一些。 刚刚看到视频里面就是这个生产焦糖最后的一步包装的这个过程哈，每分钟可以包装300块焦糖。 他们家自己还有一个产焦糖的小厂子是吧？ 工厂， 哇，他们现在好大的 流水线， 而且它遍布到了100多个超市， 哇， 特别厉害，特别厉害。 少东家现在是单身吗？ 你可以考虑考虑。 他们家有三个 少东家呢， 是的， 所以你可以考虑好多次。 三个少东，不是我考虑，你去也应知道应该带着任务去嘛。 对对对对对，你得跟着带点这个老北京特色。 少东家， 开玩笑哈，来继续来看看我们这相关的诺曼底这边，还在诺曼底呢哈，别着急，因为诺曼底这边呢，我觉得有很多可以值得充满回忆的好玩的地方。 嗯， 比方说呢，有一个小屋，这小屋呢，刚刚我们提到这个沃邦是吧？这是在一个悬崖顶上，小罗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小屋到底干嘛使的吧。 其实这个小屋呢，就是说也是他们有点像我们的一个驿站的感觉。 嗯， 当时呢他们沿着这个海岸线然后打过来，他们这到这个地方呢是要有去检查的检查站。 嗯，检查站长这样，就一个很小的石头房子。 是的， 现在已经成了观景台了，大家可以理解吗？ 可以理解。 它的这个整个的远处的能看呢，就是但是非常小吧，就是能看到圣米歇尔山的背后。 对对对，大概的话它也还没有咱们直播间大呢，这小屋就很小 哦。 嗯，当然就是一个海关吧，算是，或者一个瞭望台的感觉。 嗯， 就是有值班室嘛。 哎，对对对，值班室放风的地儿。 对对 对， 打击走私犯罪。 对，是站在一个非常高的位置。 嗯， 那同时整个能看到周围整个的海岸线。 没错，所以作为一个居高临下的地方特别的合适。当然体验完了这些地方之外哈，你说围绕着这个海边，除了靠海吃海之外，还能够靠海玩海。 是， 咱们海上运动有这个徒步，那么在海滩上边还可以来一次这沙滩翻车。 翻车、 不是那个光， 你说的是翻过去的车还是？ 不是，是打开了一个风帆的帆船，那个翻车、 哦、 是在沙滩上面 兜着风的车。 哎，对了， 对，如果大家没有体验过这个帆船的话，其实这个翻车也是一个很初级的体验，有翻的这个东西的感觉。 三轮车上面一个帆，你要自己拉那个绳子，控制帆的方向，来控制风的力量，然后让你的车呢向左右的方向前进，脚底还得蹬着，所以它这个一开始会有点晃，有点不太稳，后来你适应了以后啊，那嗖嗖嗖的可爽了。 你就会发现有那个帆借力，就是还是会移动很快、 哎、对对对 哈。 没错，尤其在拐弯的时候，如果说你这个力量大一点， 稍微揉出去， 那个轮能翘起来。 因为它是三个轮，是不是？ 对，三个轮子，非常可爱，而且真的很酷，而且这个也不贵。 对，好像是十欧 左右， 对， 十欧骑一圈 啊，不是一个小时，两小时， 一个小时啊， 它最远可以骑到圣米歇尔山那边去呢，可老远呢、 啊。对，它有不同的线路，然后它会看到这个海潮的这个潮汐的时间， 嗯， 它会告诉你说，哎，你可以整个绕一个大圈，好像一个半小时还是两个小时是20多欧元， 没错，特别的划算。 哇， 真的，所以这一切的一切的出发点，我们可以以一个核心，一个城市的核心为出发，就是这个 Campbell 这个地儿，就是这个格朗维尔这个城市。 嗯， 我们来看一下格朗维尔这个城市的一些市中心的街景。 嗯， 你知道这个城市多文艺了。 哎呦， 其实格朗维尔这个城市，虽然不大，但是有一个出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人，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 没错。是一个时尚界的大师， 是的， 昨天刚刚在巴黎开过了他们今年的巴黎时装周的这个大秀的 Christian Dior 先生。 哦，对， 迪奥先生是 出生在格朗维尔， 我出生在这儿啊。 对，那我们 现在呢有一个全法唯一一个迪奥的博物馆， 嗯， 然后他收藏了很多迪奥之前的设计，因为他这个房子是真正以前迪奥一岁的时候。他们全家住在这个地方， 对， 然后他11岁的时候他就去巴黎了、 嗯、 他去了巴黎之后呢，他还经常回到这个地方，他是变成了他的这个度假的这个度假屋的感觉。 对对对，所以他也会两边跑着走。那么看看他们这个出生地，他的故乡，这个故居长什么样、啊、 他现在等于还是偶尔会住的，对吗？ 现在迪奥先生早都去世了。 不是，我说他们家的人，我的意思、就是 啊、不不不， 已经不是了， 现在是博物馆了。 哦，已经就 博物馆了。 哦、 嗯，所以这样的一个粉红色的房子配上这花园特别的美哈、啊、 就说不再是家里的祖产了， 对 吧？对， 是的，是现在是市政府、 嗯、基金会。 对，基金会、 哦、 然后呢由这个基金会，是这个房子是属于市政府的、 嗯、 因为它整个靠海，然后风景非常好，然后呢但是这个管理是由他迪奥的基金会去管理，但是这个房子是市政府的。 哦， 这里面还有很多的陈列我们觉得特别的好，包括第一个就是迪奥先生的所谓叫幸运星，幸运五角星，但是他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五角星给自己认为带来了好运，然后呢才开始了他这样的一个时装设计之路，所以他里边也馆藏了当时这样的一个迪奥这个幸运星，里边还展示了各个时期各个年代迪奥他的相关的设计师的履历表，一些特别有名气的设计师的作品的原版和小版都会有、 嗯、 包括我其实记忆最深的是这个最右侧这一条黑色的这个长裙中间系了一个白色丝带， 好迪奥啊。 这条就是当时呢是在这个圣罗兰先生，就是伊夫·塞拉洪先生，他当时是迪奥的助理的时候，刚刚呢一开始是帮迪奥先生说，哎，我们打打杂什么之类的哈，在迪奥先生对于这样一条白丝带一筹莫展的时候怎么办呢，说你来整整试试看吧。哎，圣罗兰把这个白丝带系在了这个裙子的腰间，就造就了这样的一款非常具有当时时代意义的这个长裙。 其实这也奠定了应该迪奥之后基本上时装定制的路线， 对 吧？ 对 对 对， 就是黑白定制的这种风是从那一次开始的。 这是1940几年的衣服， 好洋气， 现在穿一点都不过时， 尤其第一件就是这种 美 呀，收身 真是，下面那个图案，那个刺绣特别的美丽， 好洋气。 面前这几幅图片就是当时是伊夫圣罗兰先生他当时的设计的东西了。 但你别说，挺有圣罗兰风格， 现在还这样、啊、对。然后呢这就是当时一些单品了，包括中间那个粉红色的那个迪奥包、 包 怎么包，现在依然流行啊。 对， 是的。 对， 然后呢这个是他当初第一个设计这个图案的第一款的这个包。 嗯， 是当时就是这是原作，然后他现在收藏在这个 博物馆里，这是真品对吧？ 都是真品。 对， 对，所以去到那个地方以后真的会、哦、大开眼界。如果你对时尚很感兴趣的话，真的应该在这边多停留一段时间。 哇，真没有想到时尚达人以后不应该光只去米兰了对吧，应该 巴黎时装周那也只是一方面，咱可以去探寻一下这些个时装设计大师他们的这个 追根溯源， 对对对，看看以后其他的各种品牌们这个也可以去追一追根源，我觉得可以有更好的一个长知识的过程。 对， 嗯，当然最后这个时段一分钟哈，我们要说一下小龙虾的事儿。 好， 这个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参与我们节目互动，每天将会抽取由每日优先提供的加热即食的爆料马小一份，24小时每日优先配送服务上线，全品类都可以配送。此外呢，我们明天还有这个砸金蛋的活动，金蛋里边呢除了有龙虾之外，还有这个由中青旅药月提供的这个全球极致之旅大溪地5晚8天自由行，来一场邀约新旅行， 一等奖哦。 哎，对，此外还有明天下午我们还会有做蛋糕和看电影的过程，您可以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了解更多的活动详情。 总之只要关注我们，我们会有全天候，大家从片花当中都听到了、有很多丰富多彩的线上以及线下的活动等待您的参与。 没错，那么稍后的时间我们要马上要进我们的半点的广告时间了，完了之后回来跟您说说看，我跟小楼为什么要穿一件这样的衣服，为什么有所谓的默契在这里， 看一眼呗， 大家看一眼 哦，就是 这个图案其实是水手， 你是在那儿买的对吗？ 有渔民，有水手，有军人，三个不同的人的类别、那小楼那个衣服就是海魂衫的感觉 对 吧， 好、 是条纹装， 对， 稍事休息大家猜一下， 一会儿我们就告诉大家为什么会怎么穿，来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1895年，卢米埃尔兄弟放映了世界上第一部电影，打开了声光画电不断进步的世界。1946年，第一台计算机在美国诞生，标志着电脑时代的开始。1996年，第一只克隆雌性绵羊推翻了体细胞不可分化的理论。走别人没走过的路，不是为了伟大，而是为了未来。2017年6月26日，北京电台青年广播正式开播，国内首家真正意义的全频可视化广播融媒体平台诞生。这是我们的第一年，我们在不断探索每一个第一次。北京青年广播 FM98.2，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北京青年广播马上就要1岁了， 哎，说到青年广播生日，亲爱的，你今年过生日想要什么礼物啊？ 我想要穿新衣服，背新包包，我还想边看世界杯边吃小龙虾。其实我最想去旅行，在大溪地的沙滩晒太阳，我还想带着芙蓉花出海喂鲨鱼。 青年需要被关爱一下， 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这里有所有你想要的礼物。6月26日，带上你的所有朋友，快来北京青年广播砸金蛋抢礼物，赢取中青旅耀月提供的大溪地5晚8天自由行。耀月邀约新旅行。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潮流梦工厂之左右巡航，我们的旅行单元正在直播啦。我是常小航。 大家好，我是苗山。 嗯，那今天呢要跟随我们的足迹要去感受一下不太一样的法国该怎么玩哈。哎，那个 不能摸它了， 咱这话筒咱能不摸了吗？ 不能再摸了。 真好哈，可能是这个特别要百爪挠心的，因为咱们要说这衣服的事儿了啊，要买了。 是吗？因为在就是小楼一直摸那个话筒，是因为他在想那个十三香的味道那个好吃吗？ 我昨儿买了一盒十三香的，特别好吃。 因为在开始之前，我们广告时间段一直在聊面前这几盒，说送给大家的礼品，这个好不好吃？ 对对对， 刚刚小航分享了一下，他自己订了一盒。 对，我昨天刚刚订了一盒， 一盒十支到十五支， 大概是十到十五个，没细数，因为它里面你订的时候，它会分这个有四到六钱的和六到八钱左右的一个、这个规格 组合的是吧？ 它这个盒子后头写着这个。是有十到十三只一盒的，还是十三到十五只一盒的，还是十八到二十三只一盒的？越多肯定越小嘛。 哦，反正它总量都是一盒是 五百克， 嗯，一斤 啊， 五百克， 嗯。 一斤呢？ 一斤啊！ 你说啊，那刹那我突然有点恍惚。 我感觉我有听成一公斤了啊！对， 一斤， 哎，对，就是说你比我觉得比在那个餐馆里吃便宜多了， 真的， 真的是， 而且就是要干净卫生的多，所以想得到我们面前的这一款的话，除了您可以在网上订以外， 嗯， 其实还可以获得免费的机会。 是的，没错，马上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参与节目互动，每天会抽取我们的每日优先，请您的加热及时的爆料码小一份。啊，如果您不想排队怕堵车的话呢，您可以来去点他们的这个每人优先的一个配送啊，24小时都可以配送，全品类都可以配送。那么此外呢，您在这个明天啊，除了可以我们吃小龙虾之外，还可以参加我们的砸金蛋活动。金蛋的一等奖就是由中青旅耀月提供的全球极致之旅，大溪地的5晚8天自由行，来一次这个耀月新旅行。 嗯， 那还有明天下午我们还会有相关的做蛋糕以及看电影的活动， 对， 邀请您来跟我们参加并且报名了。当然我们也会看一看跟青春有关的一番回忆是怎么样去诞生和怎么灭亡，不是，继续的啊。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来锁定我们的节目。我们祝北京青年广播生日快乐。哎， 生日快乐。 嗯， 那刚才上个时段的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提出了一个小的一个， 对， 算是 小 包袱吧。 啊，包袱，对，我们这衣服怎么回事。 对， 啊， 你们俩这衣服， 这衣服呢叫做圣詹姆斯，这牌子， 对，元素，就是因为它都有几大元素啊。 嗯，没错，因为它最早其实就是给这个水，我觉得衣服上面不是有吗？啊，水手、渔民和这个军，嗯，还有什么，这个旅行者、军人啊，他们去做这种这个海魂衫啊、针织衣啊，做毛衣防寒的毛衣的， 嗯， 这么个品牌。后来呢，就倍儿时尚， 最时尚 最时尚了。 我记得好多好多好多年前，那个老电影里面演这个牌子会产那种戴帽子的海魂衫。 哎， 是的， 对， 这个牌子其实为什么它有一个就是小的它那个 logo 是一个小山， 嗯， 其实它的原型就是圣米歇尔山。 啊， 对， 因为它的这个最早的工厂就是在圣米歇尔山的脚下。 嗯， 然后呢，这个工厂当时只是为了周边的，因为这个地方有很多的海嘛，所以当时只是为了这个水手或者是渔民，而就是为了他们保暖做的毛衣。 嗯， 最开始因为这个地方还产羊，所以这个就是当时是为了很多都当时产的是毛衣，是为了 羊毛衫呗。 哎，对，保暖嘛， 保暖 得劲儿嘛， 所以就是有条纹状的这种羊毛衫是最开始它产的。 嗯， 慢慢的呢，它在十九世纪的时候，它就慢慢的产一些周边产品， 没错， 比如说一些保暖的这种棉质材料的这种防寒的衣服等等这些。 嗯， 但这个天气就是布列塔尼和诺曼底这个天气呢，又非常适合雨衣。 嗯， 然后包括围巾等等这些，慢慢它的周边产品和毛衣就开始向全世界然后流行起来了。 嗯， 大概现在有全世界有50多个国家都有它的这个品牌的直营店。 嗯，没错，当时我们也去看了一下这个 工厂 在什么地方。 去工厂买是不是要更划算一些？ 我跟你讲，就是什么号都有，什么色儿都有， 什么图案都有。 而且你可以看到这个衣服它的生产过程，虽然里面不让拍照哈，就是说呢，我们就看了一眼它这个缝纫的过程， 车间 可以让你可以有旅游线路里边， 哦， 你沿着红线走，啪啪走一圈，你啥都知道了。回来你依然还是不会做，对， 因为它其实很多大概有20%-30%的工艺是纯手工。 没错，而 且包括它的缝标，然后缝整个领子啊等等这些，还有袖口，铅边等等这些，全部都是手工制造。 哦，没错，而且还有好多名人都穿过呢，像是 Coco Chanel， 还有 Yves Saint Laurent。还有老佛爷、 赫本等等， 是很标志性的一个地方品牌。 对对对对对，所以你可以走他的工厂走这么一圈，会觉得哎特别好玩，就有一点这个就是工业之旅的感觉。 工厂店， 没错，就是前店后厂这种感觉，但不是小作坊啊。 当然了，这是一个地方最就是比较大的品牌。 对对对， 我们刚才其实广告时间还聊 呢哈。 对，我们刚广告时间聊，就包括国内很多年轻人很认这个牌子。 是的，然后同时它所有的就是营销网，全世界的全部都是在这个地方做的。所以就说来圣米歇尔山也可以来参观一下工厂店，顺便 哎，你身上穿这种是属于比较洋气的海魂衫。 是吗？ 对， 因为这个是它比较就是传统的一些的，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上面没有白色，然后全部都是条。 对，经典款是那种， 对， 纯条。 下次可以上一期那个时尚穿搭那个节目。 对，我觉得你慎去，去了他们可能会让你给剪了， 对，会撕出。 对， 还是别去了， 还是不去。 旅游的板块。 对对对 对，来，咱继续来行游这个诺曼底哈，赶紧简单结说，因为马上要说巴黎的事儿了哈。其实在这个诺曼底有一个地儿叫阿弗朗什。这个地方很有意思的，小城很漂亮，餐馆很好吃，很复古，而且酒店也很复古。这个餐馆里面的菜品是量真心的太大了，可以说这个小牛肉我真心没吃了，就吃了一颗就吃完了。 我觉得不光是因为量大，我估计这个是应该行程后半段的时候，前面你吃的实在是太多了。 是啊是啊，但而且关键它这个 是它的头菜，是 一 条鱼，一 条鱼。 你问问小航在北京能不能一天吃满三顿饭这件事儿，对不对？就在那儿，肯定每天至少三顿。 我今儿到现在一顿还没吃呢， 对吧？所以在那儿一定不适应。我就说，我跟你说，那菜量就算再小，你也吃不下去了。 真吃不下去，但是。风景好啊，到了夜里头啊，你看看这个城堡酒店什么样，或者庄园酒店什么样。这个城堡酒店我觉得特别有意思，这个也是他们当地叫做 Lodges 这样的一个连锁品牌，他们就专门选一些跟乡村啊、跟一些美景啊有关的这样的一个酒店啊或餐厅啊，做了个联盟。叫 Lodges， 你选他们应该没错。 哦，它 这 是其中之一。 漂亮，前面这片大湖，好美。 对对对对，房间里边是这样子的，而且它每间房， 这才是适合 都不一样 蜜月的地方嘛。 每间房都不一样，一共就没几间房，而每间房这个名字都是按照带个布列塔尼诺曼底地区这个地名命名的，特别有意思。 而且你说它这个酒店应该有些年头了啊。 是是是， 但是看上去里面还是很时尚的。 就是当时我在这儿就是。我把电脑拿出来准备想剪视频干点活什么的，发现完全没有心思， 不想干活， 我给扣回去了。 你每天在那儿晚上还干活呢？ 我要不然刚刚那视频哪儿剪的呀？ 我以为是回北京才剪的呢。 我哪儿那么不勤快，是不是？ 哦天哪，我如果像你一样吃那么多，我就得躺着。 来吧，继续躺着吧，咱们现在要躺回这个到了白天去哈，因为呢在这个阿弗朗什的附近还有另外一个城堡，也是一个庄园，叫做上托尔城堡。这个地方也很漂亮，咱看看外观。 哇， 它是个英式庄园，不太一样哈。而这个现在这个庄主呢，是在这个园子已经荒了50年之后，又给买回来，花了300万欧元买回来， 还是他家的吗？ 以前不是他家的， 现在变成他家的了， 哎， 是吧？ 对了， 他等于买了一个别人家族废弃的庄园， 但他是否单身，我并不知道。 啊、不，我不想问这个问题。你看，你真是的。哦，我想问的是，我想问什么来了？被你搅和了、 这个。你想问啊？这里边有没有天鹅？有，在这儿呢。 哦， 嗯， 我这么大啊，庄园， 特别特别大。 这个庄园。其实非常漂亮。他这个庄主呢是一个巴黎人，他呢5年前在这个地方买了一个庄园，然后他从此之后呢就感觉好像爱上了这个整个的这些花草树木，他就把这些花草树木当做自己的孩子，真的是用心的一点一点去改变。 没错， 然后包括修一些小的河流啊等等这些。 我想起我的问题了，这个庄园虽然不菲啊，但是养护它更加不菲。 人家有钱，不用担心。 所以 人家 单不单身啊？ 我经常担心啊，就连除草这件事都需要很多工。 是的， 你去给人当除草工也可以，我觉得完全没问题哈。 啊，真是，我怎么可能就这样？我至少要去做做舒芙蕾嘛。 这个庄园他真的是花费了很多的心思。 嗯， 他把每棵树的下面都会有什么种类，然后有大概是什么年代的，是种它是 来自哪里国家的 哪个国家的？ 哇，他自己还会做探索，对吗？ 对对 对， 探索， 而且他这个 博物学家 是的。然后他包括他做一些就是特别希望大家去了解花草树木，去了解他的庄园，了解历史。 嗯， 哇， 而且他外边有这么好的院子，里边他也重新都翻新了以后特别的美丽，这是他们的中式客厅，当时特别那个年代特别流行这个中国的文化， 对， 他们认为这样就是中式的了，是吧哈？ 他这个元素在哪里呢？ 我并没有看太出来，啊，就不管他了吧，反正就叫做中式的 这个。 这个 壁纸好，这个壁纸好巴洛克， 是贴的一层 布， 哦，对，特别的漂亮。 对，他认为这个就是还原成当时的样子。 嗯，好巴洛克。 对，特别的， 都不止巴洛克，是洛可可 啊。好了好了，你是建筑学大师。 洛可可，你知道洛可可就是女孩非常喜欢的那种，很精致，很多 花 边，花 边很 对对对， 繁复的感觉。 对， 对，嗯，这是在诺曼底这边的行程，基本上我们大概去了解了。 哇，好棒哦！ 但是呢，下面谈到了我们节目的重点，不是下面的一个重点呢，是关于巴黎的事情。 你为什么这次还有机会去巴黎？ 你总得到戴高乐机场转机，是不是？ 好， 然后的话，你总得要在那儿停留一下下吧。 好，这是好的理由。 买吧，是不是？ 那这次在巴黎有什么新鲜的收获吗？ 我发现老佛爷退税太方便了， 真的，而且还有支付宝。 对，而且各种退税，你可以用自助退税机直接退税，打单子拿现金，一站式完成，就这么简单。 我想知道治安怎么样？ 嗯，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其实就是说，你在当地，你只要不是说你在大街上穿金戴银这那的，也问题不大。 对，其实治安这个问题，我特别想说，很多人就会误，嗯，也不算误传，就有点谣传。每次就说，哎，意大利啊、法国治安不好。我个人觉得，全世界的这个治安好不好，首先啊，取决于您自己。 嗯，是， 您自己带不带那么多现金在身上啊？露不露富啊？ 商场都辉煌成这样的人，他怎么不去商店里边抢呢？ 啊， 是不是？ 拉菲叶现在已经变成这样了吗？ 啊。 是里面重新装修过了吧？ 它是 它每年都会有一些小的改造。 哇，怎么现在 装扮特别的漂亮？ 怎么现在像不像迪拜？ 不不不，这个跟迪拜不一样，迪拜是土豪的。 我说的穿金戴银的感觉， 这边特别的有这种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的 好奢华， 对，特别的美。 因为其实老佛爷这个建筑，嗯，它本身这个建筑就是文化遗产。 嗯， 对， 嗯，当时是这个巴黎十大建筑之一。 我们再来看哈，老佛爷这里里外外，我们商场看明白了以后，有这个地儿值得朋友们去看一下。这是它的这个消费者中心，就是这个顾客服务中心，这里边你就可以进去，有中文的服务。第二一点呢，你可以在里面退税。 嗯， 退税的话有退税机器，特别的简单。我们用一个小视频跟大家去展示一下如何退税吧，特别的简便可行啊。哎，就是很简单的拿着你那个购物的单子过去以后呢，扫一扫，扫一扫完了以后呢，你要核对一下上面的信息，跟你这个购物的单据是不是一样的一个购物的信息。然后呢，这个购物信息核对正确完毕了以后哈，啊，你再可以呢拿这整个的这个单据呢，再去到这个机器的旁边，就直接点确认键，你就可以直接提到现金了。嗯，有纸钞，还有零钱，你都可以拿走。 旁边有 POS 机的意思就是，如果你想退到信用卡里也可以，对吗？ 可以，没问题，非常方便。 所以那个 POS 机是做，如果你想退到卡里，你就刷一下，对吗？ 退款用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哦， 嗯， 所以就是 大概在几分钟之内就可以都解决， 而且也有中文服务，对吗？我相信 当然有中文界面，当然有。 所以无论是就是背包客、自由行的客人，或者是跟团的客人去购物的话，都应该在退税方面有这个详细的中文解释啊。 是的，完全没问题，可以完全放心。而且关键在巴黎老佛爷店里边还有这个快闪店，你可以去看看。 快闪店是卖什么的？ 就是各种品牌的快闪店，可能就待在这儿搭一个星期、搭一个月，然后就拍撤店了，换一新的。 哦，哎，惊喜哦！ 快闪店很有意思，很流行的。你们现在这个这不是潮人嘛？你就看就是， 嗯，马上就有快闪店入驻我们节目了呢。 是是是，马上本周日就有了啊！ 对， 到时候可以来关注一下。那除此之外，还能够呢，在这个巴黎老佛爷里边啊，体验一下好吃的东西。 嗯， 好吃的太多了，因为除了说是你能够在这个地方买到全法国各个地方最最最有当地特色的土特产之外，你还可以亲手做。 还要自己做， 对， 做特产呢、啊， 做法国特产算是对吧？ 比如说什么呢？蛋糕， 蛋糕都不叫事儿， 那是什么？手工制品， 马卡龙。 马卡龙啊， 你自己做过吗？ 我没做过。 其实并不难。 对，我觉得不就加个馅儿吗？ 但是那个壳儿其实挺费劲的。 那壳儿怎么做？ 那个壳儿啊，你主要它得要靠你这个手法好，挤得够圆才行。那挤得不圆的话呢，就很丑。 而且其实它的那个表皮酥酥的，里面是空心儿的、对吧？ 是的，而且那个厚度一定要掌握好，否则的话它就会就是像我们有点包包子似的，上面厚，然后边上 薄，不均匀，对吧？ 没错。所以这个到底怎么能够去体验这个马卡龙的制作呢？哎，那是有一堂课，当时我就上了这么一堂课，报了个小班啊。你看我学多认真。老师教我几个壳， 你这个动作感觉洪荒之力都用上了。 那是，然后调这个馅儿啊。 这是在拉菲叶里面啊， 拉菲叶里头。 现在呢，老佛爷百货不光是说我们购物，它还有美妆课，然后历史的讲解，然后包括有一些化妆包括有一些这个马卡龙的课啊等等这些，它都是有不同的新的课程。你不光是说在那里面可以购物，同时我休闲的时候还可以做其他的事情。 就是说，希望您进来就别走了，有的是事儿可干，是吧？ 来看我做的成品吧。 好。哇，这是你做的，我为什么 是挺像那么回事儿的？ 我为什么没有尝到呢？ 因为就只有这四个，因为拿回来就会坏掉了。 你就吃了？ 那可说呢。 哎，我对对， 我忍着巨甜吃掉它了。 哎，对，这是我想问的问题，在法国的马卡龙也那么甜吗？ 那当然甜了，因为这个 放了很多黄油和糖， 非常多的黄油跟糖，基本上一块马卡龙里边至少有大半块黄油，就咱们买的小包装黄油至少有半块以上。 黄油不怕，我真的觉得特别的齁甜。 它不甜的话，蛋白打不成霜啊。 哦， 对， 有大量糖霜， 对， 对吧？ 对。那这是马卡龙制作哈，退税咱们也讲过了。那么其实之外呢， 好饿 啊，我们可以上船吃啊，因为在船上可以体验这个巴黎的游船，看到没有，中文菜单。 哇，你们还去坐了游船？ 对对 对， 对， 塞纳河的游船吗？ 塞纳河的游船 是晚上吗？ 晚上，它是从七点开始。一直到晚上11点钟游船， 好像晚上特别是含餐的、是吧？有白天的游览和晚上的， 只要你钱花到位都含餐。 不，它分时间段的。 当然对，没人愿意中午吃完了以后倍儿饱的，然后再下午接着跑。晚上吃完完了以后回酒店特别的好。 哇， 这游船呢长这样，其实 我在岸上见过， 我就是在船的这个甲板上拍的，一面是船，另外一面是埃菲尔铁塔。 哇， 另外还有就是你可以经过这非常非常著名的景点啊，我们都不用再多说了。关键还有我看到了在巴黎的一个我们同行待的地儿，就是 Radio France、 哎、 就是法国国家电台的这个总部。 真没想到法国这么重视电台，搁在这样关键的位置。 咱的建工门旁边也非常厉害， 对，我们毗邻 对 重要的位置。 哎，关键这个游船其实价格也非常的能够让我们觉得欣喜。在巴黎其实有这样的价格，虽然比那个海鲜那边要贵得多， 毕竟是巴黎嘛。 对，里边还有表演呢。 是的， 而且现在游船我看网络上也是很方便大家提前订票的。 是的， 其 实在法国嘛，因为商店它是关的比较早，都8点钟左右就关了。其实晚上有很多的可以去干的事情，比如说我们还可以去看秀， 对， 因为在巴黎除了我们说看风景以外，那巴黎看秀也是非常有法国文化特色的一种感觉的地方，就是法国的这种歌舞秀是非常有当地特色，包括一些康康舞啊等等，这些是法国很特别，很只有在法国能找到的地方。 它是特别历史时期的一种产物，而且这种舞蹈形式也是独有的， 没错， 这是巴黎的丽都秀。 你们怎么还去看了这个？太气人了，你们10天怎么逛了这么多地方？ 所以我们很紧张嘛，对吧？ 好想唱歌 的。来，我们看一下，一分钟时间了解一下这个巴黎的丽都秀。 这里是巴黎夜生活的发源地丽都 LIDO， 巴黎夜生活的魅惑从这里要开始了。而这个地方就是巴黎本地人最最最喜爱的一个夜生活的场所，这里不是所谓的什么夜总会，而更多的是一种文化艺术的一个交流的圣地。这个场子可以看到可以容纳1150个人，最多1150人。那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会发现很多人们他们是携家带口，男女老幼一起来的。为什么？他们要过生日派对，要开公司聚会。那除此之外呢， 还可以看到很多人在这边要准备送生日蛋糕了。据了解说，在丽都一天晚上能够最多送出270个生日蛋糕，你敢相信吗？来，今天晚上我们感受一下这样的一种，这种一边用美餐一边去看演出的发源地的巴黎丽都吧。跟随我 Stereo Go 左右巡航，我是常先生，我在这里，你来不来？ 哎，丽都秀，那其实呢，具体的内容呢，因为不让拍摄啊，哦、我们就只能你 开场前 看了。哎，对对对， 吃的怎么样？ 哎呀，这个吃的内容啊，我觉得 你不想再聊吃的话题了，是吗？ 我觉得也不要再多套路了，因为也都是这个三道式、五道式啊，你可以这个丰俭由人，是吧？那当然了，除了这个丽都秀之外呢，我们也要可以，你得要有休息嘛，夜生活。完了以后你总得要有休息一段时间、所以你可以那个带着家人们一块租辆车到巴黎的这个算是迪斯尼呀、加上这个购物村啊，这边一大片区，一个度假区叫做自然村，去感受一把这边非常好的风景。我们来看几张图片吧哈、这个因为有图有真相嘛。首先是自然村的这里边有湖，还有这样的一个度假别墅、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地方。 这是巴黎周边哦。 对，大概开车45分钟用不了。 郊区上。 对。 而且在这儿呢，你可以带着家人吃喝玩乐。 没错。 这个边上呢，就是巴黎周边非常大的一个购物村，打折村。 10分钟车程。 是的。 奥莱哈。 奥莱，对。然后同时呢，它还有特别有名的迪斯尼。 哇，真是好设计，就是家长在购物的时候把孩子放在那儿。 这是当时我们的想法一致， 是吧？ 对对对，就是你爸妈去购物去了，把你留那儿。 对，而且他们如果有托管的服务就更好了。 对对对，特别的好。 然后这个地方呢，非常好的一点呢，就是它有一个就是水上的游乐场。 游乐场的个面积还非常的大，而且是用 温泉水 带给我们的 天然温泉哦。 对对对，地热的资源非常好。 这个地方除了这些呢，还可以有一些小小的牧场，比如说有一些户外探险呐、然后包括有一些小牛、小马、小羊啊，在这边可以喂它。然后同时还有一些课程，比如说怎么做法式面包，然后包括怎么插花，然后怎么做园艺等等，这些都是非常适合 很丰富 的 体验。对，而且关键它这个园区里边就是你就进去就洗肺的感觉，就是你知道鼻涕虫吗？ 我知道， 就是下过雨之后会有鼻涕虫出现。那个它那个鼻涕虫，它是对环境要求很高的一种小的一种昆虫。 哦，它就是不够干净不出来的哦。 随处可见，就是那种地上雨过之后那种感觉，就会发现，哎，鼻涕虫说明那个地方环境够好，非常好哈。来，我们继续来看一看。那怎么能够再去到法国？这个方法一定要不得不说，就是来通过法航和戴高乐机场了。因为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一个枢纽，也是一个必经之地。除了说你可以搭乘法航感受商务舱之外，吃到法餐之外，戴高乐机场里边，尤其在 K 楼里边是大牌子，应有尽有，一站式购全，退税极其方便。而在 L 楼有他们法航刚刚新开的这个休息室的这个区域，然后呢，这个休息室的区域是特别的有这种法式风情之外哈、每一个座椅下边都会有这样的电源，还有他们专门这个白金卡客户的这个服务区，以及呢这个饮食区，你可以感受一下在机场的等飞机时候的一种休闲和放松。 这个白金卡是他的会员白金卡吗？ 对对对对对，法航的白金卡。 哦，不能是一个信用卡的白金卡。 天河也可以，天河的如果你是终身白也可以。 我不能是一个信用卡的白金卡吗？ 当然不可以。对航公司贵宾室一般都不会接受银行贵宾卡的。 好。我的白金卡没有什么用， 对，没用就对了，所以赶紧到时候可以感受一下法航，是不是啊？ 对， 你看人家商务舱长这样， 哦，真的是个床啊， 对，完全躺平的感觉。那在机场呢，你退税找这个地儿就对了啊，这个 tax refund 依然是这个把单子跟那儿一扫就可以退税了，然后记得把信封投进这样的一个桶里边去完成你的退税。在最后哈，要说一下，就是说呢，在机场里边还有一个小的胶囊酒店，叫做 Utel， 就是 Utel 一个酒店，你可以在里边去休息，可以住一晚，适合于国际转机的用户们去感受。 哇，这么大还叫胶囊？ 胶囊酒店， 这个已经不小了， 而且它有分小时的，就是你可以4个小时或者一天， 哦，有舱的那种是吧？ 没错，特别的方便。 这个是比较好的那种， 没错， 房间了。 而且更加就是值得让我欣喜，就是说，当然坐法航回来的路上，那个乘务员大 妈，不对， 婶儿， 姐， 婶儿。 他特别热心的给我们写了一张满满的 A4 纸，上面告诉我们了法国的一些个哪哪好玩值得一去的一些地方。 啊，这是去程的路上吗？ 回来路上。 因为他不知道你是就是 商务啊还是游客呀， 对，他只是希望说，哎，你可以更多的去了解法国。 而且就是你在回程的时候他给你写的，他希望你再来，对吗？ 对 对 对， 他说，哎，你去了哪里，然后这些地方你有没有去过。 哇，他是哪里人呢？ 他就是南法 边上，对，南法的。 我，你能感觉出来，他们每一个人是真心爱这个国家啊。 没错，没错。在最后时间，我觉得要说一下，就是让我们感觉很惊奇，就是在法航的飞机的航班厕所里边居然有窗户。 超级漂亮， 特别的好看， 不能打开哦。 那当然不能，对，就是有窗户就感觉真的是不一样，嗯， 显得大了很多， 感觉有光进来了，好像哥特式建筑一样。 其实现在真的是说走就走， 嗯， 因为在法国签证现在只需要48个小时。 嗯，最后还有10秒的时间了，再次感谢我们的小罗热心光临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的有想法就走吧， 谢谢 这样的话题到这里先告一段落。再次感谢各位朋友们的热情收看和收听，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FM 98.2，明天就要一周岁了，要祝我们的所有听友们能够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潮流梦工厂每周一晚上我们的左右巡航旅行单元如约跟您相见，我是常小航， 我是苗山，希望您每周都和我们准时相约。 是的，稍后将会是活力 Music， 也希望您继续收听。 左用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